傻娃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今天早上巴黎从阳光中醒来，今天法国绿区的初中生返校了，戴口罩测体温，他们要尽快适应有防护措施相伴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在一些孩子和老师中发现了新冠确诊和疑似病例，今天全法70所幼儿园和小学不得不重新关闭，他们是从上周一开始率先重返校园的。教育部长解释说，他们很可能在开学前就已经感染了病毒，而因为波及范围不大，所以分批次返校还按原计划进行。完全不担心是不可能的，特别是在法国已经出现了第一例可能因为川崎病而去世的病例之后。上周五，一个9岁的孩子在马赛去世了，他被怀疑感染了川崎病，而他的新冠病毒检测也呈阳性。儿童川崎病与新冠肺炎到底有什么关系，依然还没有明确的说法。川崎病容易导致心衰，患儿大多伴随发烧、出疹以及消化系统的毛病。法国目前报告得病的孩子有125人，其中5到9岁的占1/3，1到4岁以及10到14岁的孩子分别占到1/4多一点。自5月11号解封以来，法国有25个地方出现了新增的聚集性感染病例，这些地方既有在红区的，也有在绿区的，所以红区不安全，绿区也不能大意。周末媒体爆料，两家在不同地方的屠宰场共发现了超过100例新冠肺炎感染者。口罩、洗手液、体温枪，这些措施都有，为什么依然出现大面积感染？拥挤混乱的密闭空间，难以保持距离的生产流水线，再加上长时间通风和制冷的环境，都可能造成病毒传播。值得说到的是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、德国、爱尔兰、巴西等不少国家的屠宰场。美国的情况还相当严重， CDC 估计全美至少115家屠宰场的大约5000人感染了新冠病毒，这个数字占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的 4%， 其中还有20人去世。这一切只是巧合吗？等待进一步的说法吧。尽管已经解封，但其实到6月2号之前还有3周的观察期，所以傻娃觉得这段时间不如叫预解封更合适。病毒一直都在，我们只是延缓了它的传播。解封之后疫情如何反弹，第二波高峰何时到来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拼在当下。大家多一分小心，就多一天好日子。是啊，加小心得永生。按照法国解封部长让·卡斯特克斯5月6号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的说法，如果未来每天新增住院人数是今天的2倍，未来他指的就是解封之后，而今天则是5月6号，那么恭喜你，重新隔离没商量。傻娃查了一下，5月6号当天新增住院人数是833人，而自5月11号解封以来，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，单日新增住院人数最多的一天为5月12号，人数为670人。还有2周，还要加油啊。上周五，马克龙再次去了医院，但被护士对上了热搜。是啊，政府承诺要给医护人员发补贴，可是只见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你就说，啥时候发，发多少啊？医护人员诉求简单明了，我们要的不是奖牌，是奖金。面对劈头盖脸一通连环夺命抠，马克龙不得不检讨工作的疏漏，承认这是政府的锅。想让民众满意，事情哪儿那么简单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家对政府抗疫的表现多有微词，然而前总统奥朗德的前任伴侣罗雅尔却表示，现在还不是批评政府的时候，我们要团结一致向前看。要知道，这姐们在法国政坛也算得上号，年初啊，她还对马克龙进行过尖锐批评。罗雅尔2007年就参加过总统选举，据说她对2022年入驻爱丽舍宫也有想法。可以出门了，过去的一个星期上课前，大家十分愿意八卦头天外出的见闻感受，下课后呢，同学们问的最多的也是一会儿干嘛去。口罩不再难买，家附近甚至有超市在橱窗上挂出了一排口罩招揽生意，店员豪气地拿出不同价位不同档次的口罩任君挑选。而就在一周前，想买口罩还得起早贪黑。不过关于口罩也有新的烦恼， 一次性口罩如何处理？因为有人随地乱扔，一些地方的环卫工人提出了强烈抗议。而重复使用的口罩如何彻底消毒？目前的说法是放入洗衣机用60度的热水洗涤，如何妥善操作真的是个问题。傻娃家公寓的楼道装修终于完工了，木质旋转楼梯总算铺上了新地毯，这是几位工人大叔哼哧哼哧忙活好几天的结果。想想也有点感慨，这个半拉子工程从圣诞节前一直拖到了现在，还好没有烂尾。楼下的街道上渐渐有了人气，只是想要回到从前挺难。商业活动逐渐恢复中，但餐馆咖啡馆啥的还不让开门，于是不少心急的老板打起了擦边球，店门口支个小摊卖咖啡和饮料，只能外带，还专门强调用的是一次性口杯。巴黎的外卖业务不成气候，这跟外卖小哥人工费太贵有很大关系。另外呢，法餐打包回家吃，想想还是算了吧。其实呢，隔离期间个别聪明的中餐馆啊，是一直都在接单，快递费自然也相当可观。因为去超市的原因，傻娃两个月来第一次走进了地铁。周末的傍晚，地铁上真的没什么人，像是欧贝哈这样大的换乘站也通过不停车，空空荡荡的车厢反倒让人踏实。没事不乱跑，这样的共识大家都有。一个小插曲，昨天跟站台等车的时候，看见车厢里有个胖乎乎的老爷爷没戴口罩，他当然也看见了我，正纳闷呢，只见他往嘴里塞了一口吃的，赶紧又把口罩扯了起来，肉嘟嘟的脸在口罩下蠕动。诸如此类吧，大大小小的变化。解封第二周就这样开始了，白天越来越长，晚上九点天还透亮着，有种时间被拉长的感觉，总觉得这就是赚到了吧。